据报道，南朝鲜的参议联代26号发表声明，谴责了朴槿惠否定犯罪嫌疑的诡辩。声明指出，朴槿惠这次举行所谓的记者会，说什么崔纯实事态是一座用谎言堆成的大山等，提出了阴谋论。声明指出，如果朴槿惠想主张自己无罪，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接受特检调查和宪法法院的审理，而不要隐藏在特定媒体的幕后散布毫无根据的舆论。